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产品分析的套路下篇，如何出解决方案。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叫做"知道蓬莱难再访，问何方法得长生"。这是唐朝诗人唐求的一句诗，意思就是我知道可能蓬莱再也没机会来了，所以想问问怎样才能得到永生的方法。因为蓬莱传说是这个长生不老之地嘛。我最近的两期分享啊，都在围绕着一句话，就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谁的什么问题。前两次分享呢，我们分别介绍了如何找到利益相关者，以及从他们的角度抓出面临的问题。这一次啊，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解决方案了。我接触过不少产品经理，很多时候呢，给出解决方案的这个能力的重要性，在整个产品经理的能力模型里面，其实是被高估了。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出解决方案不重要，恰恰相反，解决方案是一个产品设计者最终输出的东西，你的一切思考、平衡和执行都会在这里被体现出来。另外呢，出解决方案其实也是产品经理的硬技能被体现的最多的地方，比如说你会不会用 Extra。会不会用 Photoshop？懂不懂领域建模？能不能写出漂亮的文档？等等，包括用各种这个图例来分析流程和逻辑关系。这个之前我们有分享提到过。那产品经理设计的方案呢，既包括流程上的、逻辑上的，也包括交互和体验上的。提高出方案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大量的把玩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把玩的过程不应该是随便用一下、体验一下就完了。所谓这个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产品经理需要通过看到特性，就能理解背后的问题、用户，尽可能的去抽象的考虑同样的问题还有哪些不同的解决方案。见得足够多了，理解得透彻了，自然出方案的能力就会相应的增强。这些方案就像工具箱，工具越是丰富，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越是游刃有余。有人会说这不是纵容抄袭吗？其实并不是，我们之前啊也在专栏里面。有过关于抄袭的分享，就是怎样体面的或者用合适的方式去从别人的产品里面借鉴一些灵感。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可以返回到前面的几篇文章去听一下。那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呢，方案和手段上的创新机会其实并不多，真正困难的是挑选和平衡。另外就是还要再提醒大家一遍，就是不要陷入到这个 XY problem 中，不要忘记问题和要达成的目标。一旦我们执着于解决方案，就很容易变成一个不合格的产品经理。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啊，有一个肥皂厂，因为生产线的问题，总是会出现包装盒里有可能没有肥皂的现象。大厂的产品经理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花费很多的精力做各种各样的探测装置，然后在生产线末端去分拣没有装进肥皂的包装盒。那另一个小厂的产品经理呢，没有这么多资源，他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办法。他弄了两个那个电扇，在生产线旁边呼呼猛吹，把那些没装肥皂的包装盒全部都吹到一边去。那留下来呢，就是装了肥皂的没有问题的肥皂盒。虽然后一种方案未必就一定比前一种方案好，但是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互联网产品经理，因为主要是做产品功能设计，所以有时候会本能的想通过做功能去解决一些问题。就像我们聊工具的时候聊到过的，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看到满世界都是钉子。其实，产品经理还要学会通过改变业务规则、流程，甚至利用财务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举个例子啊，优化退款流程体验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在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之后，去承担一些潜在的财务风险。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各大电商平台的退款退货流程，很多地方都是在用财务手段来优化体验，比如多少天之内是可以无条件退款的。或者高等级的用户可以闪电退款，也就是你点了退款之后，你的货物可能还没有寄出去，没有发出去，钱就已经先退到你的账上。这样的优化不是通过把表单设计得更简洁、更美观，或者减少提交退货的操作步骤之类的功能而完成的，而是抓住了退款体验的核心，用业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关于产品方案设计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领域就是游戏设计。游戏把很多人性的东西利用得很好。做游戏设计和策划的人也很厉害，有不少做游戏策划的高手啊，把自己做这个游戏设计的经验总结出来，也出版了很多书，比如说这个游戏改变世界，还有图灵出的游戏设计的100个原则通关等等。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啊，但确实从这些书里面学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很多游戏设计的点和原则， 这些内容单独拿出来放到产品里，其实都会很有力量。我在自己的产品的小特性里头，有时候会用这个一两个这样的小花招，还蛮有意思的。后面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会单独的聊这个主题。再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经验，一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拿出精力来设计第一印象。我曾经在团队内部跟同事分享和聊天的时候提到过，我们要拿出一半的精力来打造良好的第一印象。虽然可能没有一半那么夸张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花足够多的精力去关注用户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打开 App，用户第一次发布内容，第一次尝试支付等等，这个背后的心理学依据叫做首因效应，就是首次因果的因啊，就是人们会根据最先得到的信息快速的做出判断，就像认识一个人一样。有时候我们见到这个人，第一印象可能就决定了我们对他的全部印象。那另一个小经验呢，是要破除知识的诅咒。所谓知识的诅咒，是指由于你掌握了某种知识，所以你没有办法假装自己不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并且重新回到这个无知的状态，就好像被诅咒一样。在产品设计上啊，通常就是产品经理或者设计师，因为在某种路径或者逻辑上沉浸太久了，非常的熟悉，以至于他们无法发现其中的错误和遗漏。传统的用户研究流程会用可用性测试来应对这类问题。那这里呢，给你介绍一个成本低很多、效果也还不错的方案，就是你去找一个不相干的同事，当然最好这个人比较细腻，而且比较外向，你别找一个不喜欢说话的这种，或者找一个大大咧咧的，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小的发现和意识。然后给这个人呢，创造一个比较放松的条件，让他来体验整个流程。我们团队呢，经常就会让行政啊、HR、法务和财务的同事来做这样的测试，然后还要不断的问他啊，你现在想什么？然后你想点哪里？哪里看着比较别扭，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等等，然后或者说给他制定一些任务，这个就是可用性测试的一个流程，就是给他制定一些在这个 App 里面的任务，问他如果你想完成某个任务，你会从哪里开始？等等，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抽奖的小程序。我们做完之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行政的同事过来试一下，然后他一边用，我们就会在一边观察他，然后一边问他。在这个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同事能放下心理戒备，不要担心自己说错或者担心自己说蠢话。那作为产品经理呢，也必须要克制反驳，尤其不要长篇大论的倾诉自己的设计理念。你说我这个地方的设计是为了这个，你点那儿啊不应该，你应该点这儿，就千万不要说这些话。而是这个时候，产品经理要全心全意地引导他，引导这个同事去讲出他心里的困惑，或者说他稍微有一点迟疑的地方。我们团队每次做类似的事情啊，产品经理都会说的一句台词是：“注意啊，现在不是在测试你，而是你在测试我们。”每一次我们邀请这样的同事来做类似的测试，其实也就是简版的这种可用性测试啊，都会有意外的惊喜。建议你也试试。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用什么方式解决谁的什么问题中的三个要点，全部都讲完了。把解决方案的这部分放在最后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很容易忽略产品的利益相关者和他们的问题，直接跳进解决方案这个部分。所以说是建议大家先去考虑谁，也就是受众或者说叫利益相关者，然后去考虑他们的问题，最后再来考虑解决方案。那我今天也提到了提升自己给出解决方案的这个能力，首先要见多识广，要多去用和分析不同类型的产品。另外，要能跳出功能开发来考虑解决方案，就是不一定通过功能来解决问题。然后还提到了从游戏设计领域借鉴经验，最后说到了首因效应和简化版的可用性测试的方法。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呢，是你在工作里面有没有发现通过非功能特性的开发巧妙的解决问题的案例？就是不是在系统里面做一个功能、做一个流程或者做一个表单，可能是通过业务手段、通过财务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流程啊手段解决问题的。如果有的话呢，欢迎你留言讨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